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介绍了，你往后也打不上交道。 还护短啊？ 男人笑一声，转而就换了话题。 哎，丹三，有个事儿我想单独跟你聊聊。 你要是说上回那事儿，不用聊了。你有什么诉求，直接去找我大哥。 你这不是为难人吗？我要能去，我早就去了。丹三，哎，你给个面子。前因后果我详细跟你说说，哎，你哪怕听完了再打我脸，成不成？ 谭燕西有些不耐，却也没再一口回绝，转头对周迷低声开口： 你先坐会儿，喝什么直接点。 他起身跟男人一起走去外面的露台。周迷翻着酒单，男人带着那个小美女挪了两个位置，坐到他身边来了。小美女自来熟，不过一会儿周迷已经知道了外头跟谭燕西说话的男人叫侯景耀，而他叫露露，一听就是个假名。露露长得很漂亮，叫人眼前一亮的那种一眼美女。周迷要是在社交网络上刷到她的自拍，多半会愿意点个赞。露露才是正经来这种聚会该做的打扮，一条黑色针织连衣裙很显身材，棕色的大波浪卷烘托出如雾如烟的眉眼，一股子很内敛的妩媚。他挺好奇地打量着周迷： 哎，你是做哪行的？ 普通上班族。 啊，不能啊，你这长相该去出道啊，叫谭公子喂点资源，还两部戏就能红。 听他这话，很像是谭燕西以前就干过这样的事，也不需要周迷多回应什么。露露继续追问： 哎，那你上班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啊？公司前台？ 翻译。 英语的？ 法语。 那你经常出国吗？ 偶尔吧。 那下回叫你带东西行不行啊？我们加个微信吧。 周迷犹豫，而露露看出来了。 是不是我吓着你了？我没恶意啊。 周迷其实不愿意跟谭燕西的交际圈扯上关系，但露露意外的很真诚可爱，叫他找不出理由拒绝。两人交换了微信，而露露好像因此觉得跟他关系更近了。 以后无聊可以喊我出去逛街。 周迷笑着，口头上这么答应下来。两人点了饮料，露露又絮絮叨叨聊了些没什么营养的话题。周迷感觉他跟宋满有点像，叽叽喳喳吵吵闹闹的，但不会惹人讨厌。得知他今年才19岁，周迷对他的心态就更宽容了。一会儿，谭燕西跟侯景耀从外头进来了，不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。总归谭燕西神色不悦。谭燕西在吧台喝了些酒，神情更是漠然。他忽地放了酒杯，起身对周迷开口： 打牌去吧。 周迷被他牵着过去。到了牌局中，谭燕西骤然换上另外一种情态：白璧买歌笑，一醉倾王侯。活脱脱的纨绔子弟样。与其说是打牌，莫若说是赌博。谭燕西叫他替他摸牌，赢了高兴，输了他更高兴。人人都得看谭三公子的面子，场子一下就热起来，满场都是笑声，无数个露露倚着男人娇笑，喂酒送食，撒娇之间就讨得一只爱马仕。周迷在这里头格格不入，几度想跟谭燕西提出要走， 又被这几分狂癫的热闹气氛压得没了声息。他没见过今日这样轻狂的谭燕熙，以至于觉得此刻搂着他的人是虚假的。他偶尔转过头去，他分明笑意正盛，但眼里没半分温度，如鱼尽冷寂。那小舞台上，女歌手还在唱歌，周迷远远地去望，没有一个人在听，可她还在唱。这样玩了快两个多小时，谭燕熙起身去洗手间，周迷也跟着过去。他等在走廊里，等谭燕熙出来，拦住了他。 我觉得你应该走了。 赢够了？ 输赢对你没有区别，都是流水淌过手。可是今天是你生日，我想你开心点。 谭燕熙一顿，低头看他，他觉得他目光都晦暗几分，很有审视的意思。头顶也是暖光，可照得他却如初世一样清冷。半晌，谭燕熙一句话没说，但径直挽了他的手。他们穿过走廊，留下身后满场笑闹，分明是今日寿星，离开的时候没一人察觉到。谭燕熙的车停在车库里，司机一直在车里候着。上了车，谭燕熙上身只穿着衬衫，松解了两粒扣子，挽上衣袖，拿瓶纯净水拧开喝去大半，再去拿烟点燃，开了车窗抽了一口，转头去看周迷。 我以为你玩得很开心。 那声音里的笑意因微醺而几分沉沉。 我觉得这种场合很空虚。 人生不就是用一些空虚去对抗另一些空虚。 车开出去，谭燕熙问他， 该去哪儿？ 问的是该而非想。周迷没什么想法，他住的地方诚意念在，把谭燕熙带去不适合。片刻，谭燕熙已经做了决定。 去我那儿吧，我那儿阿姨24小时都可以开火，八大菜系算不上精通，但都会那么两道。 周迷莞尔，谭燕熙身体朝着他倚过来，把呼吸都喷在他额间，声音沉沉的笑问， 这回信了。 谭燕熙的车载他往市中心去，旧年代的使馆区，如今多数建筑是保护性文物，只租不售。一栋三层的小洋楼，青砖红窗，院子拿砖砌，嵌黑色洋铁栏杆的围墙围起来，里面栽了好高一棵老梨花树，稀疏的白色花苞不日就要开了。进了院子，沿着檐廊下的大门走进去，看见倒 L 型的一侧小楼有半圆形的窗台，像是年代戏里的某某公馆。老式的拼框窗户，油漆是一种做旧的砖红色。进了大门是一条走廊，走廊右侧是上楼的楼梯，左侧一个门厅连接着客厅，顺走廊往前走则是一道紧闭的门，右拐至楼梯下方又有一个圆形的门洞，猜想是厨房之类。应当是听见了开门的声音，走廊尽头的那扇门打开了，走出来一个老妇人，个头很小，身形微丰，鹅蛋脸型，头发一丝不苟地梳成了一个圆髻。 哎呦，怎么来之前也不说一声，从哪来的？你妈那儿？ 朋友那儿来的，您帮忙找双干净拖鞋。 老妇人打量着周迷， 笑着颔一颔手，朝他俩走过来，打开门厅里齐天花板高的鞋柜，从里面拿出双拿无纺布袋子装着的一次性棉拖鞋，递给周迷。周迷微笑说声谢谢，换了拖鞋，脱了身上大衣，老妇人很自然地接过去，挂在角落的衣帽架上，随即转身走回到走廊深处去了。周迷跟着谭燕西进了客厅，谭燕西叫他小坐，自己去浴室洗把脸。周迷坐在深棕色的牛皮沙发上，目光巡视一圈，打量着屋子。里面不似建筑外观那样古香古色，除保留原本的房屋格局之外，其余都做了现代化改造，轻复古的风格，现代家具和老古董混搭，最显眼的就是客厅里的一台老式座钟。看一眼时间，时间是准的，还在规律运作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